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在这一次的妞妞讲故事里，我们继续来讲在世纪坛发生的有趣故事。今天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来抱抱想你了，我们的见面仪式。周六早晨，妞妞一走进世纪坛一楼大厅，就看见了许多熟悉的面孔，于是好朋友之间的见面仪式由此拉开了序幕。妞妞最先遇到的是漂亮的雨明妈妈。这位活泼热情的全职妈妈一直是七彩童年俱乐部里各种活动的铁杆 fans。但是因为时间安排上的原因，妞妞还真有相当一段时间没跟她见面了呢。听猪猪说，这一次雨明妈妈特地要求一定要参加妞妞所带的这个组，而且还带来了雨明幼儿班的其他几位小朋友。妞妞真的很感动，在这里啊，要对漂亮妈妈说一声谢谢。我们言归正传，妞妞和雨明妈妈当时几乎是同时发现对方的，也几乎是同时冲着对方张开双臂的，也几乎是同时喊出好久不见了，我真的很想你。记得当时在一旁的强妈妈闻声转过头来，一看这架势，还半开玩笑地说，哎呀，你们不要这个样子嘛。刚刚跟雨明妈妈和雨明打完招呼啊，正说着话呢，妞妞就觉得有人在拽自己的后衣襟，回头一看，哟，原来是妙妙。这是个很高挑的小姑娘，虽然才三岁多，但是在个头上比起许多五岁的孩子也毫不逊色。所以啊，在许多活动当中，许多比她要小的孩子都管她叫姐姐呢。那天的妙妙依然是那么好动，不等妞妞转过身，她已经转到了妞妞面前，一把抱住妞妞，扬着头俏皮地说，妞妞姐姐，我一直在找你，真的很想你。说完就围着妞妞快活地转开圈了。顺便说一下，我们的妙妙酷爱这种转圈运动，妞妞觉得自从认识了妙妙以后，对于自己的小脑功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。妞妞正跟妙妙手牵着手一起转着圈，忽然看到了三个熟悉的身影正朝这边走来。定睛一瞧呢，原来啊是贝贝妈妈贝贝，后边跟着的呢是憨厚的贝贝爸爸。这一家子呀也是俱乐部的老朋友了。贝贝很喜欢妞妞编唱的那些儿歌，每次有新歌的时候呢，贝贝妈妈总会把贝贝唱的新版本放到网上去，由此贝式唱法在俱乐部内可谓是名声大噪。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，贝贝记歌词那可是一绝，小家伙总是很快就能全文背诵，还经常能够纠正妈妈的错误呢。见到这一家子朝自己走过来，妞妞赶紧暂停了正在进行的转圈运动。当然了，要说服妙妙停止她酷爱的这种运动是有一定难度的。妞妞迎了上去，小贝贝扬着她那圆圆的小脸蛋，张开双臂望着妞妞。妞妞心领神会地把她抱起来，小家伙很认真地望着妞妞的眼睛说，妞妞姐姐，我想你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两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而且几乎跟声音同步，两双小胳膊从背后抱住了妞妞，紧接着两个小脑袋从妞妞身后探了出来，原来呀是琪琪和雨辰。这两个小家伙从妞妞第一次独立带队开始就一直在妞妞组里，所以呢也是妞妞的小老朋友了。妞妞放下贝贝转向他俩，蹲下身来，两个小家伙跟往常一样搂着妞妞的脖子甜甜地笑着。他俩的妈妈笑着走了过来，对妞妞说，这一路上呀激动坏了，说马上就能见到妞妞姐姐了，都想死你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楼大厅的家长和孩子越来越多，看到自己这一组的孩子基本到齐了，妞妞准备招呼大家集合，可手还没有举起来，就听见人群当中传来了嘟嘟的喊声，妞妞。话音刚落， 妞妞就看见老都戴着一个小贝雷帽，穿着一件很可爱的绿色坎肩，乐呵呵地走了过来。这是个很精神的小伙子。妞妞蹲下身来迎接他，小家伙灵动的大眼睛忽闪了一下，迅速搂住了妞妞的脖子。妞妞对他说，老都，两周没见你了，病好了吗？小家伙点点头，在妞妞耳边说，我都想你了。一个拥抱再加一句我想你，妞妞觉得没有比这更珍贵的见面礼了。就这样，在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里，妞妞心甘情愿地被幸福俘虏了。